很高兴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访你们。我们上次在这里在马六甲中文会中服务过了，那是1995年一直到1999年，后来就离开了，所以可以说离开了差不多10多年了，17年的时间了的光景，17、18年的光景了。所以在此呢，我们当然认识当中的好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跟他们欢聚一堂，一起服务和传道。但是我们更高兴的是见到我们不认识的一些新人，因为这显示是会众的进展，对吗？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星期里呢，好好用这个时间呢，来认识我们不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传道员们。所以很是高兴能够再次的探访你们。所以参加过刚才你们的聚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友善的一个聚会，很有鼓励性的。弟兄姐妹们都很尽力的，主持他们所担任的节目了，所以我们称赞弟兄姐妹们在此所做的努力。好，在这个星期中，我们会听到的演讲，第一个是忠贞新品格的特征，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这个演讲啊。我们知道耶和华要求他的百姓表现是真正的忠贞，而这个忠贞不是普通一般上世界人所认为的忠贞。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这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23、24节。以弗所书第4章23、24节。要更新你们的思想背后的动力，并且穿上新品格。这新品格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体现真实的正义和忠贞。怎么留意到忠贞这个字眼呢？那么在此呢，你看得出经文表明这个忠贞是一个美好的品质，而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在生活上培养还有体现出来的。但是在此你看出这里所说的忠贞，这里说是新品格的一部分，不是世界里的人谁可以表现出来的，是新品格的一部分，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的。所以这写明当我们认识了忠贞的上帝耶和华，我们按照他的品质可以培养出来的，是渐渐更新的。讲到耶和华，我们知道在诗篇的145篇说到耶和华呢，一切作为都本着什么？忠贞。那么忠贞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那么这写明呢，像在这个洞察书里指出，一方本着爱心，以仁慈厚道对待另一方，不离不弃而达成心中的美意。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表现忠贞，对吗？他怎么样对亚伯拉罕表现忠贞？因为他告诉他，他应许他，因为你的对我的忠贞，所以我会怎么样行？我会祝福你的子孙、你的后代和你的后裔。但是亚伯兰的后代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很多都应作景象了，顽梗不化的一些人。但是上帝有没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就马上放弃了呢？没有啊，因为耶和华对亚伯兰表现忠贞啊，很多年还是对这些以色列人不离不弃了啊。照顾他们，教训他们，等到耶稣的日子，那么这个上帝所应许的，真正的那个所应许的后裔，那位来到的时候，当他们这些以色列没有信心的人将耶稣处死的时候，他们跟上帝的摩西的律法的约才终止。但是上帝还是继续的对待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就是那些耶稣和14万之前的。所以就此呢， 弥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爱仁慈了，或者是表现这个忠贞之爱。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要在生活上怎么样表现这个忠贞之爱呢？那么这包含些什么，牵涉到些什么，我们在这个演讲中就会提出来。是的，我们怎么样培养真正的忠贞？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忠贞的对象跟他们成长的环境、国家或者血缘和宗教有关。那么一些人，我们留意到他们无论在什么事上啊，无论是 是非对错，他们都会捍卫自己的，对自己来说忠于的对象了啊，亲属或者族群或者是国家了。比如说一场足球赛，因为他属于那个国家的人，他就怎么很支持那个国家。如果他是另一个国家，他就支持那个国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种归属感，这是我要忠贞的对象啊。那么借此呢，当然表面上来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当他们觉得这个裁判不公平的时候，就怎么样的怎么样做法了？为他们对自己的族群有那种的狂热的感觉呢，好像很忠贞那种感觉，结果怎么样？甚至出现了暴乱的这些骚乱的这些情况呢？当然，这些如果足球赛还算小事啊，如果是种族优越感，可能带来怎么样？种族屠杀，对吗？国家主义，因为他爱国，爱国到甚至为国家怎么样杀掉别国的，让他们认为的侵略者。故此呢，真正的忠贞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忠贞？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要更新你们思想背后的动力了。所以忠贞呢是从人的思想开始的，所以如果他的思想想错了呢，他的忠贞就错了，对不对？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以背景或者国家来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出生地点国家，他就忠于那个对象啊。所以在此呢，我们要留心这一点啊，因为我们时时想什么，我们就会培养什么个性了。那当我们认真的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将所听的加以沉思，我们就看得出要怎么样培养这个真正的忠贞了。我们会学会效法耶稣，像耶稣这样爱耶和华，服从他而表现忠贞敬虔的行为。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对耶和华的忠贞怎么体现出来，而这跟一般上的人怎么样不同啊。就以耶稣的榜样来说，耶稣因为对耶和华有忠贞之爱，那么故此他根除任何种族优越感或者是种族偏见。当然耶稣出生是个犹太人，对吗？但是他怎么样做呢？他对撒玛利亚人一视同仁，没有偏见，甚至在他的比喻里面，他提了一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好邻人的比喻。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向撒玛利亚妇人做见证，对不对？这也显示出他对上帝的忠贞也扩大于对别的种族所表现这个爱了啊。所以故此，人如果根据自己出生的国家、族群、传统而自豪，这不是真正的忠贞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歌曲呢，就是在提倡人的这种种族的感觉，对吧？生是中国人呢，死就是要中国魂啊，对不对？所以有种族很强烈的中国感，种民族感觉。另一点，也许你也听人家说过是“龙的传人”这句话，对吗？所以这些都是把种族怎么样抬高了，使到自己有一种自豪。但如果某种人是龙的传人，别的种族是什么动物的传人，什么动物都不比龙好，对不对？所以从那么观点来说，就提高了自己的种族自交性了。但是在此，这种忠贞的感觉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会在思想上根除这个种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精神。我们知道上帝不偏待人而接纳所有人， 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是一样，而我们多么高兴知道吗？在会众里有不同国际的人现在来了，对于以往我们只是纯粹一族的民族，那现在我们有日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韩国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学很努力的学习中文，当他们的到来我们感到怎么样？我们没有种任何排斥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的观点，对吗？所以我们多么高兴欢迎这些弟兄们成为会众的成员。当然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不要在这个言论方面排斥或者贬低任何族群，对不对？或者任何国际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所以像我们第一幅图画所见到一般， 是的， 我们的弟兄团体多么美好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但是能够在一起呢，团结合一的侍奉上帝。所以，只有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会欣赏不同族群的文化和优点呢。所以这是重要的啊！他的文化、他的方式，你去到某个弟兄的家里，可能要穿拖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也是一个要尊重的文化，对吗？或者他如果来到我们那里吃饭，有些如果你在印度弟兄姐妹的家里吃一顿饭呢，你发觉到他们用手，我们会不会说，这样那里很肮脏啊？还是我们会接受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要怎么样？要互相体贴和礼让的，对吗？我们会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优点，而使得我们不会因为文化不同怎么样而分裂，对吗？这的确不是忠于上帝的人会做的事。好，我们来到第二点呢，刚才我们所讲是克服了这个种族国家的这个主义，那么现在来到对耶和华的忠贞会影响我们，会牵制我们对血缘关系的忠贞呢。我们对家人，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的忠贞也不应该超过对耶和华所表现的忠贞。对我们同伴，我们的弟兄团体，也不应该超过对耶和华所表现那种忠贞呢。我们首先留意到，就在摩西的日子呢，可拉和党徒反叛，对，他们敌对摩西。那么可拉可能为自己辩护了，他们可能认为他有权利担任也许亚伦所担任的祭司的工作，但是摩西却给了亚伦。但是他这样的反叛呢，其实跟耶和华作对了，对耶和华的不忠。但是可拉的众子在这个争论的时候表现怎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没有企图对父亲的这个作为辩解了，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有情可原呢，所以我会站在他那一方啊。反而他们并没有跟随父亲的反叛行为，他们离开了这个恶人的帐幕，像摩西所吩咐一般，站在摩西那一边，利未人那一边，得到保护了。是的，他们选择忠于耶和华摩西。那么这怎么样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呢？今天假设你或我有些朋友或者是甚至家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那么像这个图画所表达一般，这个姐妹刚好也许在看面子书吧，就看到也许会中作的某个姐妹可能在一个狂欢的场合，一个社交活动呢，也许喝醉酒了，看来好像不大对劲啊。那么她会怎么样行呢？她会说，我对我的朋友忠贞，我就不要告诉她吗？她会不会让她告诉她朋友讲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的时候，那朋友说你要替我保密，她就替她保密呢？还是他会去在见到他朋友的时候告诉他朋友他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他需要向会众的长老呢求帮助，要告诉他的父母或告诉长老以求得到属灵的帮助，并且跟他说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告诉会众的长老们呢，或者告诉他父母。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在演讲中不要绊倒人，对不对？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的就是说不要看到有危险但是不去警告那个人，对不对？也不去帮助那个人了，那么他就等于也是一样绊倒人了。所以这个姐妹呢就应该怎么样行？所以接下来的图画， 是的， 这个姐妹先通知会众的长老了， 让长老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这位朋友没有向长老提出来，他又这样做了。所以借助这样的方式帮助他的那个犯错的朋友呢，他这个人会表明他的友谊的确真挚了，而也表明他真的爱耶和华，要为会众啊保持会众的洁净。那么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那么这使到长老们有机会探访这个也许犯错的姐妹，鼓励她，帮助她看出也许在交往方面她有很小心，以不致进一步的犯错了。那么后来事情的结果可能就是像最后一个图画所画一半呢，因为可能太小了一点了，放不大。好，所以她喜乐了，在聚会中啊参与评论了，所以又喜乐的侍奉耶和华，受到保护了。所以我们的确不要让血缘关系或朋友的关系呢，而不帮助，在需要的时候不帮助这些我们所亲爱的人，不以为对他们的忠贞是重要过对耶和华的忠贞，反而对耶和华的忠贞最后呢会使到这个犯错的人得到最大的帮助。是箴言27:5，这句话可以记得的是，说出来的责备呢胜过隐藏的爱，好吗？箴言27:5。那么我们来到第另一点呢，对耶和华的忠贞的人也会深爱配偶，对配偶表现忠贞。我们了解到忠贞之爱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了。幸福的婚姻是因为有这个亲密或深厚的个人感情，那么人就会继续表现忠贞。但是有些配偶呢，让自己彼此之间的感情慢慢怎么样疏远了，那么结果就导致了不忠和忠贞了。在很多不忠的行为最令人痛心的就是通奸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奸的人建立私签，那么背弃了自己的配偶，当那个背叛的配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有怎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无辜的配偶突然被抛弃，刹那间他的生活感到天翻地覆了。一个姐妹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她丈夫一下子想跟她离婚，因为犯了通奸罪，所以她丈夫不在这里了。但是怎么好，她一下子呢整个月哭哭啼啼啊，来到聚会所也没有心听，所以他整个脑啊就这样乱了啊。那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慢慢他才能够康复回来啊，能够稳定下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面对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会最后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悲剧呢？我们看看下一个图画。你看到什么？那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慢慢疏远了，那么其中一方就开始也许对另一个对异性啊表现兴趣了。那么这个社会学教授呢这样说，如果夫妻不再投入，不再全心投入彼此的关系呢，他说婚外情就有机可乘了。那么就算夫妻结婚了多少年，甚至到了中年也可能有这个关系疏远，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忠贞不能够长相厮守，只是到某个程度而已，那么就失败告终。那么耶和华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那么在马拉基书的2:13-14，我们读到上帝通过马拉基对以色列所说的话，马拉基书2:13-14，你们还做了一件事，以致眼泪、哀哭、叹息充满耶和华的坛，你们的手奉献的礼物也不再蒙垂顾，不再蒙悦纳。你们还说为什么呢？就是你们 就是因为你诡诈背信，抛弃你年轻所娶的妻子，她本是你的伴侣，是你所立约所娶的妻子，你却这样待她。耶和华在位置呢，在你们你俩之间作证。所以我们看得出什么呢？这些无故被抛弃的这些妇女呢，在耶和华的坛前呢，她说眼泪哀哭了。因为他们的这个犹太裔的丈夫呢，以不合律法的理由跟他们离婚，遗弃他们呢，啊，看来目的可能就是想娶那些外邦的女子妇女为妻啊。所以耶和华怎么样说呢？耶和华说，叫他们要小心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心态。是的，他们之间的感觉，在第十五节，所有基督徒也从这里可以得到帮助的，就是第十五节的中间那一部分呢。你们要保护自己的心，不可诡诈背信，抛弃自己年轻所娶的妻子。所以在这里，保护自己的心很重要，保护自己的感情，不要让它见异思迁。而当然我们很称赞许多弟兄姐妹们，很多都忠于自己的配偶啊，无论多少年他们还是一样忠于这个配偶，所以这是值得称赞的。而另一点我们也称赞的，就是那些已婚的基督徒，不只是忠于配偶，也不留意不让这个事情的资讯沾染他们的眼睛和心灵，而在心里放了奸淫。那么进一步，我们也要称赞许多已婚的弟兄姐，这个未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对耶和华表现忠贞呢，为他们忠于圣经的原则，怎么样呢？就是只想嫁或娶主里的人，所以他们依然就不管，就算到了结婚年龄，就算找不到配偶，他们还是不会向外发展呢，企图找一个舒适的人呢。所以在此呢，我们要称赞这些弟兄姐妹们所表现的这个忠贞了，所以要小心自己的心。那么如果你是美貌一点，你要来英俊一点，可能在你的工作地点或者在接触到这些外人的地方，人就会嘛对你给你很大的压力，对不对？邀请你，哎，这边去那边去啊，邀请你，为什么你这样时常拒绝人的，所以你可能在那时候要面对相当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忠贞的含义就是说，在压力之下表现忠贞，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没有压力，就不用表现忠贞，因为忠贞的时候就是在压力之下才体更进一步的表现出来的，就好像耶和华也一样啊。好，那么来到第四点，要在一生对耶和华表现忠贞，我们必须表现谦卑受教的态度了。耶稣忠于耶和华，他一生顺服了。所以上帝不管叫他做什么，要经历什么考验，他都甘心怎么样从天上来到地上来，为人舍己，谦卑自义，服从至死。但是如果人高傲，心高气傲呢，就可能会变成不忠贞了。那么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不管我们在真理多少年，不管我们在俗世上有多高的智慧，我们人都必须继续不断的表现谦卑的态度，要不然我们很难保持忠贞。那么在此呢，有一个圣经的例子，在大卫的日子，有一个人叫亚西多福，他是一个谋士，很大的智慧，他得到大卫王的信任和重用。而经文说呢，说到这个亚西多福的时候，他说他所说的话呢，好像上帝所说的话一般，所说的话好像出于上帝的，就上帝所会说的。所以故此呢，我们留意到他因为缺乏忠贞谦卑，那么结果他就踏入歧途。当这个亚撒龙反叛自己的父亲大卫的时候，那么亚西多福呢就怎么样，也一样跟着他呢反叛于这个大卫。所以就是我们从他的事例学了一个见解，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智慧，在真理有多少年，而跟什么人 或者甚至在会众里有地位的人密切交往呢，我们都没有理由怎么样感到心焦气傲了。像耶稣一样，我们表现这个忠贞啊，表现谦卑，那么我们就可以保持忠贞了。的确，今天我们在会众里有许多弟兄姐妹们都表现这个忠贞之爱了。当会众里有些弟兄姐妹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许家里被淹水的时候啊，我们高兴弟兄姐妹们采取行动啊，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些会众呢，有一些体弱多病、郁不乐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见到弟兄姐妹们都怎么样帮助他？我刚刚探访一个会众啊，所以一个姐妹呢有抑郁症，有自杀的倾向。继续会之后呢，一个姐妹跟她谈了很久，听她说话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姐妹们都做了很好的举动，对吧？对人表现热忱的关怀，而表现忠贞。在我们会众里，也许在这个会众也一样啊，有许多见证人不辞劳苦，每一周呢接送年长的弟兄姐妹到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那一个姐妹叫安娜，82岁，患了关节炎。她这样说：弟兄姐妹接送我到参加所有的聚会，的确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我衷心感谢耶和华，因为他赐给我这些充满爱心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忠贞的行为、忠贞的爱，对耶和华、对会众弟兄姐妹表现的忠贞的爱呢，是感谢耶和华上帝，使许多人感谢上帝的一个应有了。所以你所表现的这个忠贞，一定会受到耶和华和会众的弟兄姐妹所赏识。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不断的表现这个忠贞的爱。那么在探访这个会众的期间，我有机会查考过你的报告了，所以看得出弟兄姐妹们的确做了很大的努力，表现这个基督徒的爱心。我们也留意到，就是会众有团结的精神。有多少个传道员呢？在这六个月以来，我们留意到会众有11个这个正规先驱，对吗？那么有2个传道员呢，经常做辅助先驱。那有4个未受浸的传道员呢。所以这也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显示说还有什么进展的全能呢，对吗？而我们一共有48个传道员了，所以要接近50个，有36个圣经研究，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高兴的地方，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再接再厉了。好，所以我们要称赞弟兄姐妹们在这几个月里面呢所表现的这个良好的精神和态度，做出自己尽自己的力量啊，为耶和华的服务啊，互相协助了啊，在会众里互相协助、互相鼓励，不断的侍奉耶和华。是，不论我们遇到什么考验，只要我们跟耶和华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就有力量表现忠贞了。是，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的确要不要依靠自己了，要学会的就是像耶稣一样不断的祷告，求耶和华帮助我们表现这个忠贞。所以让我们做有意义的祷告，要请一个人研读，这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现在的这个JW 这个网站里面，我们有2016年的这个大会的这个许多影片，对不对？这些影片都教导我们要学会谦卑，避免不良的交往，尊重带头的弟兄，履行传道，不惧怕人，这些都是重要的。培养这个体会、自制和爱。所以当我们培养这些品质，这些品质也一样会帮助我们表现忠贞。所以耶稣对耶和华有坚定不移的感情，最后呢，他彻底完成地上的职务，而表现和体现这个真正的忠贞了。所以当他临死的那时候，他说了最后的一句话是成了，对吗？因为他已经成功了履行上帝所委托给他的工作。所以耶和华对他的儿子一样表现忠贞，因为在第三天他就将他复活过来了，而得到不朽不灭的生命。那么我们也一样， 当我们不断追求忠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打开箴言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追求正义和忠贞之爱的人必得着生命、正义和荣耀。所以只要我们追求忠贞的爱，忠于耶和华，我们就会蒙忠贞的上帝耶和华悦纳和喜爱，如今蒙福，将来也必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决心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呢，不断的体现忠贞。好，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演讲的结束。我们先温习一下这个星期的这个节目表，我们会有什么节目。所以